好，欢迎到我他乡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 方文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系啦，今个礼拜咧超多碎料嘅，睇嚟好似好多，但实际上可能好快讲完。 因为啱啱过四月咧，好多啲年度报告嗰啲嘢咧，啲公司改组啊，啲歌手活动啊嗰类嘢，全部都会喺四月一号换年度嘅时候去改啊，所以系好多湿碎嘢，纯粹一个通知嘅啫。 首先讲咗先，就系麻原实里宣布停止歌手活动，应该今年年底，咁咧年中嘅 Any Summer 佢都会出席嘅。咁简单依类情况咧，佢就话嗱，声优活动咧系冇停止，净系停止歌手活动。而根据以前游牧壁嘅类似情况，就系换唱片公司。 个约要锯割冷河咯，睇样就系佢个约要锯割冷河。 因为游牧壁试过，中岛爱试过，就系如果换唱片公司咧，你就要提早讲，然后就摆一段时间，跟住先再第二间唱片公司再嚟过嘅。 啊，咁睇嚟可能系唔够和平嘅分手啦吓，唔系唔和平啊，系唔够啫。因为咧，其实如果双方协议好嘅话咧，个割冷河可以取消嘅。咁啊，但系要好友善嘅状况之下先会出，先会咁样做嘅。 但系一般都唔会咯，即系早游牧壁都咪嗰次都摆成年几啦。 系啊，如果唔系咁，咪按规矩走咯。你个约本身讲到明一定嘅冷河期，咁其实个冷河期几长就睇佢当初个约点写嘅。 一般都系年龄嘅啫，即系上中岛爱咁样摆咗年半左右。 通常系一年嘅，一年到两年之间咯。咁如果唔系你，喂，你知啲歌手啲命其实唔系好长嘅啫嘛，即系除咗啲老牌之外，咁你压人哋两年，咁有啲都系要睇佢当初个约点样写啦。 同埋茂源实你而家净系得唱歌啫嘛，唔通佢有几块配音啊？佢即系唔唱歌做咩做啊？ 咁可能调翻转，佢而家冇歌唱，可能佢会多啲时间走去投落去声优嗰边啦。咁啊，但系大家都知啦，佢个心喺歌手嗰边噶啦，大家就明噶啦。咁就 好啦。另一单咧就系当今最红大叔声优津田健次郎就离开咗佢嘅旧事务所，去咗新嘅事务所，叫 Andostea， 一间自己新嘅事务所嚟嘅。阿津田叔就唔使讲噶啦，佢而家系去到边度捞饭食嘅。 佢去到边度捞得掂噶啦？撑在就系佢啲经理人啊，同事务所同佢夹唔夹啊，方唔方便？你唔好搞到我，即系佢鍾意佢自己开间事务所都得一样搵到 job 㗎，即係啲 job 就自己过嚟㗎啦。 你日本而家搵南中坑大叔嘅话呢，得两个选择㗎嘛，唔系佢就收放部㗎啦。 所以佢就应该纯粹就通知下大家㗎啫，对大家嘅影响应该冇太大有影响㗎啦。 喂，小仓维奇佢好似印象中好似成日换事务所系咪呢？ 应该呢次好似系第三次换事务所，我唔系好肯定。 总之佢就而家去咗 Atomic Monkey， 即系以前参田嘅事务所，即系关智一事务所，而家好似去咗。 亦都系啦，小仓唯其实亦都系唔可以休 job 嘅，不过女声优就呢方面难讲少少啦吓，因为 佢都算稳定咗噶啦，其实坐稳阵脚噶啦，我都唔担心佢转事务所问题。马骝事务所 OK 啦，依家事务所你话残年都可以捞得掂喺度， 香港人换公司咁啫嘛。 声优始终佢好简单啫嘛，按咗分钱，冇乜嘢租咗纸巾啊嘛，唔似唱片公司啊嘛。 咁啊，继续都系声优相关噶啦吓，仓田啊， 首先就系仓田亚世，我一直以为仓田亚世结咗婚噶 啊。 系，因为佢今年都51啦。 呢个年纪结婚啦，就系唔系为咗压力啊嗰啲嘢，已经唔系为咗嗰啲嘢，真系大家共偕年你嗰只噶啦。 系啊，而佢对象系另一个老牌声优大西健晴，53岁，就恭喜佢啦。证明都51岁结婚都唔迟嘅。 唔系，我觉得佢哋系识咗好耐噶啦， 拍咗拖好耐噶啦。 系咯，即系只不过俾翻个名分去嗰种嚟嘅啫，或者系话大家都忙完啦，个结婚系攞嚟准备退休用， 可能啦。 因为你差唔多退休嗰时候，你开始有啲嘢互相照顾啊，嗰类嘢，咁其实系变成个生活需要而去结婚。因为喺日本，其实你唔结婚嘅话，就有啲家庭相关嘢好麻烦。我印象中就系。 所以咧，接下来要提到嘅另一个苦主，明晚聪明就担心嘅，叫老刘生。嗱，接下来咧就西明香宣布结婚，就一般人啦。咁咧，重点当然唔会系西明香而明晚聪明。咁咧，佢又冇乜反应，净系 retweet 咗条文啫。但之前嗰日就好意味深长，就 Twitter 贴咗张纸写住唔好搵我，又走咗去旅行。我心谂系。你肯定系受好刺激噶啦！ 佢已经系谂到大家一定系会过佢个出头炸板噶啦， 一定收咗风，真神咗去咗旅行散心。 咁谂都好正常啫，呢个 正常。 基本上系呢个世代声优结亲婚，大家都唔系揾佢本人嘅。 最麻烦就系同佢有关啊嘛。嗱，西明又喺度结咗啦，周麒麟又结咗啦，差佢一个尾啫嘛。 即系所以佢呢次就直情走定先啦，咁啊。唔紧要啦，就系大家都系外嚟嘅啫。 好啦， 仲有一个咧，就系真系正恭喜嘅，就阿黑人豆腐生女。黑人豆腐就我谂，如果系 P 应该好清楚啦，就艾妈。 简单佢就偶像就艾妈唔切。 而家艾妈就唔系下下都系揾黑人豆腐去画嘅，所以咧佢新嗰几作啊，都唔系净系揾佢啊嘛，所以就 唔知佢会后面啲接触啊嗰啲可能会少啲，因为以艾玛嘅作品密度呢真係做到佢趴喺度。之前嗰隻 console game 佢都延咗期囉，唔知两样嘢有冇相关啊。咁啊咁啊讲到 console game 仲有月姬嘅 remix， 就我哋上次话咗佢而家又准佢日期啦，就8月26号如果唔延期的话。 好似日古仔应该系得两条线嘅啫。应该系猫公仲写了两条线嘅，应该就系、是、应该咋。 我唔系讲作品内容，我觉得佢会延期，即系而家话系8月26号出，除非佢话我咧而家已经压咗片啦，唔系我系唔捻信嘅。只知呢个世代压咗片都可以延期噶啦，虽然月姬呢个可能性比较低嘅，未见佢 master up， 你都唔好信事。 听住先， 系啦，听住先啦，冇啦。 另一单嘢咧就 JoJo 第六部，咁咧喺之前个礼拜咧，咁就 JoJo 有个 event 上面宣布就 JoJo 第六部石之海就动画化，而重点声优就系中条垂伦咧就系飞鸟池南。 是真的近排好近排先比较多人识的。咁但是呢即是大家话喂即有咁新嘅声优啊。 因为 JoJo 嘅声优基本上算是比偏嘅老牌嗰批嘅。 即全部都系大牌㗎嘛。 是啊今次搵一个真系好新啊，因为佢健身少女出道都系就三年零㗎嘛。是佢系声优嘅评价嚟讲佢系算得几高嗰种嚟嘅。几有观众缘，即系话似大姑肉缸，配靓妹又得，配大姐又得。但咁嘅情况下搵佢做空调垂轮我觉得有少少意外嘅。 佢本人真係好 JoJo 嘅，因为嗱，先唔讲佢个血统加成啦，大家知埃及嗰边同 JoJo 嘅，而佢本人本身都系睇 JoJo 大嘅，佢真系非常之 JoJo 嘅。虽然佢一开始就话佢系想做配角嘅，佢话佢想做配角，咁但系最后咧系揾咗佢做垂纶，咁但我觉得佢就应该系纯粹因为佢谦虚啦，吓，你一个新人。即一嚟就女主角，然后仲要系成个 JoJo 仅此唯一嘅女主角，冇噶啦。 嗯， 暂时嚟讲啦，最少吓，阿方木做好，可唔可以叫佢好后生啊？ 唔系，好算系佢应该仲好后生嘅。 佢仲好硬正啦吓，咁所以应该喺后边都仲有，我唔排除后边会再有女性主角。咁但系目前为止，净系得佢，佢做呢个垂纶呢个角色，我觉得系大家睇完佢个出身啊、经历啊、个样啊、表现啊，其实。冇乜人反对 嘅，有啲似早期信长咧，同新总之凡真同信长有关嘅 job 咧，佢都容易接啲啊嘛。 有少少啦吓，咁啊，而且喂，老实讲，你叫佢直接 cos 垂纶，我觉得完全冇问题。你望下个身肌肉啊，咁啊，理论上佢挤咗泽城 Miyuki， 可唔可以咁叫挤走咗佢咧？因为 应该唔算嘅，因为泽城大姐佢系好适合配英国人，咁佢唔适合配咧，但系冇新意咯，变咗就。同埋之前都换咗啦，之前宇多少换咗小野有树咯。 系啊，游戏版麒麟嘅声优系佢啦。 泽城 系咯。即系但系大家系完全冇怨言，因为呢个系真系非常之适合。甚至调翻转，我系有少少舍我其谁嘅感觉。你谂下，成个声优界有边个个形象系咁配合，所以佢先有少少破格去揾佢做配音啫嘛。 系咯，嗱另一单就系、是、嗱《蒙面超人》就50周年啦。咁咧之前系狂出啲所有啲宣传嘢，咁咧最其中嘅首先就系、是。reboot 蒙超人 bad 咧，嗰单嘢暂时摆开，因为资料就唔好详细。另一单又系资料唔系好详细，就先 Carman Rider 加咗系暗夜寿命，佢做几个新，佢做几个真啊喂！ 即系嗱，佢呢个字佢应该食到天荒地老，佢有排食噶啦。佢即系佢而家往后做乜嘢都会咁样加，然后仲要系集邮咁样集法。呢、这个先佢就姑且当大家唔知道，我解释一下啦。即系佢就系新同真呢两个汉字都系读先嘅。以暗夜嗰种咁调子就系、是、其实系 both 嘅，睇你点解，睇佢做出嚟做成点咯。 有先哥斯拉，有先欧查文，而家先卡曼艾达，大家都期待个先布里丘啊，或者先 Super Sentai 咁样。 咁我谂下一个应该系特嗰、那个 应该超级战队啦， 都系超级战队吓，我想讲东京战队一样啦。咁算啦，我都我佢会到底会恶搞啊，即系唔好恶搞啊。 佢要玩咩嘢咧？ 佢嗰种风格啊吓，你知啱嘢系几捻咁中意搞搞震噶啦吓，但系大家受啊冇问题啦吓、 哦。所以呢个就 OK 啦，睇你点玩啦。另一单嘢我有啲微妙嘅就系、是、回转企鹅冠就宣布十周年会拍剧场版。而家拍剧场版其实有啲担心嘅，因为本身系其实属于叫几时事性嘅嘢，你系咪谂住将电视版嘅剧情压缩到一个剧场版咧？ 唔系呢个佢会唔会出一个总集篇啊？一回事，但系佢咁样咁高调去搞十周年 project， 我就唔认为纯粹一个总集篇嚟嘅，佢应该系做个新篇。咁啊，出前边会唔会楞个总集篇去等你记得翻起件事？咁啊，另一回事。 我都冇需要啊，因为其实当初少女革命剧场版同电视版其实冇拉更。 唔系，我意思就系你啱啱讲话佢集丑 TV 啊，我系讲紧但系佢应该系新嘅。 嗯， 呢个时候净系做个总集篇出嚟咁行嘅。 同埋就係之前我成日批评佢好似喂好似唔好够火喎，袁邦彦 近期嗰几套都真係有啲失望囉，都仲係好几袁邦彦㗎，但係就 唔够辣。因为之前因为我睇企鹅惯咗成好辣嗰啲嘢，佢讲我冇真理教嗰啲嘢，太多暗示啊，政治解读嗰啲嘢，係去到嘩写到咁样啊，唔怕嘛。 但你话如果系偏时事啲部分咧，我觉得系冇问题，因为如果系完全新作嘅话，佢但可以加入啲更加新嘅时事 letter 相关怼翻落去噶嘛。咁我觉得呢个冇问题。 嗯， 只系有啲担心啊，纪元邦彦近年嘅表现咧，就真系 回堂， 有啲唔够当年咁劲。咁啊，唔知佢可唔可以出翻旧作弹翻起啦？呢、這个 因为企鹅馆当初系少女近，之后摆好耐、好耐、好耐先再出嚟嘅，所以企鹅馆一出嚟嗰时系辣到大家系哗声嘅。因为佢差唔多两年一套，两年一套，佢啲嘢两年一套边有火啫？ 咁、啊、 你嘈啊嘛，佢嗰啲火系 啊，咁啊，所以就睇定啲咯，冇紧要嘅。好啦，咁啊，下一单就业界相关挂，即系咁讲啦。大家都知呢个日本最红嘅手机 game 马良啦，唔使 马良啦吓，咁佢就因为佢嘅效应系非常非常之多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呢个退休马协会嗰啲叫捐献啦吓，系以倍计咁增加咗。 嗯， 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吓，赛马如果退咗休之后咧，好多都会直接去咗人道毁灭嘅，因为养住佢啊，其实系都几系嘢嘅，而且退咗休之后，其实如果佢唔系种马嘅话咧，系冇产出噶啦，即系冇经济价值噶啦。咁有啲好多下嘅马主咧，就会选择所谓人道毁灭，即系杀咗佢啦，简单讲。咁啊，所以就有个退休马协会就尽量力去令到一啲退咗休嘅赛马可以得享天然啦吓。咁啊，搵个牧场养住佢，咁啊有啲可能你可以去观光下，去骑下马，即系喂下佢嘢，即系有啲似观光牧场嗰种，但系入边嘅系退休赛马。 咪好事嚟嘅，因为始终不论竞走马又好，或者一般所谓畜牧业好。商业动物嘅话呢，冇商业价值嘅话呢，你留喺度真係嘥钱嘅啫。好现实嘅问题嘅呢个系。 咁但係就赛马咁佢大家对佢都叫做投有感情啦。即係譬如好简单，香港嘅情况呢就係退咗休嘅赛马呢主要通常都系抌马主心口㗎啦。攞几十万左右就送佢过去外国牧场度。有几个专门养呢啲退休嘅赛马嘅牧场嘅。咁都系一样嘅情况。不过就香港因为香港冇自己嘅大型牧场啊，咁就养唔到咁多嘅，所以就基本上都系送佢过去嘅。咁如果系名马嘅话咧，通常系马主都念咗，喂，佢当年帮我赚咗咁多钱，赚咗咁多名啦，主要系，咁使几廿万对啲马主嚟讲湿湿碎啦吓，咁啊运佢过去。咁呢个就纯粹靠马主自己资源嘅。咁但系日本嗰边咧就因为数目多，成本差有差距，咁佢就比较少会养到中老嘅。所以佢呢下就多咗人去支援呢个协会。呢个协会就系收捐钱，然后去养佢。咁啊，纯粹靠捐献嘅。咁所以就因为马良红咗咧，佢哋得到嘅捐款多咗好多，所以佢 cover 到嘅退休马就会多咗好多。咁啊，算系好事。 好事啊，呢样嘢。 好事嚟嘅，有啲似我哋上次讲刀南嗰度，个刀南大卖，咁啊令呢个刀剑嘅文化提升，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 好啦，咁啊仲有几咧就完全就跌翻转，完全唔系一件好事啦。咁就系呢个曾经红嘅一时嘅南梁，咁啊司徒基湾就正式就，其实因为单嘢就唔系发生喺而家嘅，不过而家就开始个人啦。咁因为上年我谂系七八月咗啦，上年暑假左右啦，咁就有本谈本就攞田中个样。就话佢开呢个妓院特种行业啦，咁然后咁啊 C2 就即系话，喂你咁样对我哋恶意重伤诽谤，我哋会采取法律行动噶，即系讲啲咁嘅嘢啦吓。咁但系大家知道，其实历史上告同人嘅事件咧，每一次都会上新闻嘅，而且系大新闻嚟，因为十只手指数一数嘅程度嚟嘅。即真系浮上台面啦，唔计嗰啲。 真系搞到要去告，其实就好少好少。 真系对簿公堂啊，唔系讲嗰啲出律师信啊嗰啲啊，我都系重申一次，律师信百五蚊嘅啫，我出封俾你都仲得。佢但系呢次咧真系开告啦，咁道理咧其实喺司徒机关度嘅，咁但系你一告同人咧，呢度帽就会凹落嚟，阻止二次创作嗰类嘢，因为你作为一家咁红嘅游戏嘅公司，食得咸鱼睇得渴，俾人讲两嘢，咁你就开告就有少少小气，我觉得。因为佢唔系纯粹告同人嘅，佢主要系话佢诽谤重伤嘅嘢。咁我谂冇一个人会因为睇咗嗰本同人志，觉得田中系开妓院噶。 唔系呢个可能系多余嘅，同人买咗几多本啊？ 我就当佢买到盆满钵满，买到通行都系，又如何咧？大家一笑置之嘅啫嘛，都系，即系唔会有人认为田中你真系搞特种营业噶嘛？呢样先系重点啊嘛。因为咁嘅情况下，你系咪真系告得到佢诽谤咧？其实系有得倾下噶，只不过系有少少用法律去压人咯。 亦都系点解同控告同样嘅事件系非常之少，公司系好克制呢样嘢，就系讲紧你冇任何着数。 嗯， 成日都讲啦，你控同人系从来冇任何着数噶嘛，你只会蚀你嘅名声，只会蚀嘅钱，然后基本上你告唔到对方去诈翻嘅嘢，然后喺网络上呢本嘢只会更加传。 嗯， 即最少我睇完呢单嘢新闻之后，我先有知有呢本嘢。佢而家真系帮本同人字做宣传嘅，你真系多捻谢你。你最多就系官方下架咁解啫。但系你想令佢唔再流传呢件事系唔可能发生嘅呢、这个网络世界。 所以点解五天堂一直唔理黑米油咁样啫嘛？我理你，即系话俾你知，你只 game 似我。 即系我告你，咪即系帮你，即系嘥娇气。 系咯。 咁可能佢真系忍无可忍啦，觉得吓。 唔系咁方丈嘅嘢。 而且调翻转讲呢单嘢，点解大家都系屌丝刀嗰边？就是、因为你自己做得衰。嘛，先生，明知自己个赌臭就唔好出嚟扬啦，真系，即系而家几多人系因为唔爽你，第二啲人走系真系因为你搞搞震，就绝对唔关你诽谤唔诽谤事，你只系令到啲人更加对你死心嘅啫。唉，不过真系揾自己笨嘅呢啲， 无谓啦。好啦， 仲有一单咧，唔系好同 ACC 相关嘅，主要系我惊会影响，但系有人就喺呢个 I 岛嘅嗰啲合宿嘅宿舍度啊。就纵火，咁然后俾人拉咗啦，好正常啦。佢又公称佢就係、是、想模仿呢个京阿尼事件，因为京阿尼个纵火件事呢就係、是、全日本，係真係全日本啦，唔係 ACG 界呀，全日本都通咗天㗎啦，又係一家模仿犯。咁就所幸呢就案发至今出新闻就係4月9号嘅事。咁到而家为止暂时都唔係好见有啲咩好大回响，因为其实我係好驚呢啲事呢搞到多咗模仿犯，然后呢个风评被害搞到我哋业界嘅，咁暂时冇嘅，所以就纯粹睇睇啫。咁讲到业界就讲返啲业界相关㗎啦。而家系乜 Q 都可以食鸡嘅年代啦，虽然食鸡已经系过气㗎，但系俄罗斯方块食鸡，即系跟住就系呢个 Mario 食鸡，跟住而家就呢个 劈咩食鸡。因为呢Mario 35呢冇记错就应该落咗架㗎 ,35 周年佢3月尾就结束㗎啦。咁你一结束咗你搵嘢取代佢啦，结果佢用咗 Pac-Man。 我哋通常叫食鬼啦。嗱一开始我系佢话出咗嘅时候我諗緊咁你点样做到个食鸡呢，因为佢唔系直接对战㗎嘛。我系諗咗好多嘢佢点样可以做到直接对战仲要多人大混战呢。咁第二个结果其实佢系有啲老土地，就纯粹就系、是、你打成点样样然后互相做对战，即是等于二人对战版嘅卡九人版。系咁多嘅啫，咁啊，不过的确系嘅，我谂咗好耐都谂唔到佢点样可以直接地多人混战嘅。 因为始终你唔同俄罗斯方块啊嘛，同 Mario 都系咁样啫嘛，一路总之食，一路食多几多嘢，食多啲鬼咧，咁其他地佢又一路加其他地方嘅障碍啊，减速啊 ，kick 卡嘢，即系类似 Mario 35嗰个变种咯。不过呢个就系咁噶啦。 呢、這个模式应该系可以用于所有益智类嘅游戏，都可以用呢个模式套落去。只要个益智 game 够经典、够多人识，佢都可以咁样玩落去嘅。咁而家系呢个佢嘅嗰个单服务嘅限定， 就免费嘅。 系啦，4月8号开始，所以我哋而家录音嘅时候已经开始咗噶啦。 我未得闲 download 嚟玩啫。补充嗱，呢单嘢其实系之前讲过嘅一啲小消息，补充下啦。Love Light 黑仔 Ruby 嗰只歌《God on Candy AAO》咧破300万播放数啦。重点系呢、这个喺 Love Light 系列嘅官网上面咧，佢播放数排第3嘅。而排第二咧就系 Love Light All Star 嗰个 opening，而第四咧就系、是、传说中嘅 Muse 第二单 Slow Halation，呢个劲破三，仲有话睇个样应该好快要排第二嘅升到去。 好啦，你讲 online 啦吓，咁啊讲啲 online 嘢啦，即系备 online 啦吓，咁啊今年、就是、 东京游戏展2021 依然都系搞 online 搞嘅，咁就 执咗佢啦，屌！我成咗句， 而家呢个时候讲 online 搞，好明显就系墙都悭翻唔租啦。因为之前佢紧急想订上 online 就好明显租咗个场都要呕翻出嚟嘅，即系我唔知佢退租啊嗰啲嘢同个会场嗰边要点样倾啦。咁今次只冷情就唔使同佢讲啦，因为个事情唔搞咁啊。 但系问题就系、是、东京游戏展最大价值就系即场睇啲玩家嘅反应， 试玩啦、啊，主要系试玩啦、啊。 试玩嗱，玩家试玩系你睇啲玩家试玩，重点系你睇。即系我就系你睇喂喂啲玩家好似唔系好 buy， 咁你依家咪做少啲，其他嘢大佬你网上睇片讲紧，我睇任天堂大一好过啦，我睇E3好过啦，成日睇你啫。 如果你纯粹想睇佢玩家反应好唔好呢样嘢咧，即系个量啊，咁你以前实体你睇排队 ，online 你都可以睇 online 数，但系大家玩起嚟嗰下。个感觉即系 反应 系啊，即系佢话佢会唔会太难啊？即系最终调整啊，游戏嘅最终调整咧，系可以喺嗰下度。哦，原来好多人喺试玩嗰下都觉得最终都打唔过嘅。咁系咪佢可能要加多啲指引啊，即系引导啊，或者降低啲难度啊？ 即係佢要佢可以係即時睇住眾多嘅玩家，同埋佢一開始第一日定 頭 專業啦， 專 業嗰部分啦，你仲可以睇到啲記者啊嗰部分，佢哋啲專業嘅人又點樣睇呢兩樣嘢咧？其實都係好難喺 online 度做得到嘅。如果你純粹遊戲資訊發布嘅話，就而家會退化到淨係得翻呢一部分咯。 因为讲嗱，你话 E3 唔紧要 ，E3 佢本身就系俾业内人士去嘅，即系 Apple WWDC 咁样，你搞网上其实唔系太大问题，因为你需要资讯全部都系俾嗰啲最专业人士，我一般人系唔需要去到噶嘛，咁佢搞网上同埋搞现实嘅其实分别唔大啦。佢游戏展本身佢就系俾一般人玩嘅啫嘛，大佬，你冇咗一般人嘅话，我觉得你不如唔好搞 过。咁啊，对做 game 书嘅嚟讲，个最大好处就系悭翻两张机票。亦都系对编辑嚟讲，就系试咗一次免费机票机会。即系其实唔系个个都系公司出机票啦，咁啊，即系少一次 公费旅行， 用工作嚟做藉口去日本旅行嘅机会。咁虽然而家你都现在呢一刻你都系去唔到日本啦。 好啦，另一单嘢就系 DOA 总监离职，就新掘洋平就离开江荣听舞。咁咧佢系迪亚近呢几年系列嘅总设计师嚟噶啦。咁佢离开咗我点咧？呢系列。 即系我觉得呢个时势以 Sony 为主睇戏嚟讲咧，你要做呢类卖肉的，其实都系痛苦噶啦。大家知咩事啦？呢个 Sony 近年对所谓色情嘅控制都几夸张下嘅， 打得好紧要啦。一系你非你出只狼嘅啫。 之前《闪亮神乐》都系咁嘅情况啦，走咗之后先大吐苦水，就话嗰啲管控啊好严格，咁唔知攞嚟做乜？ 非老人仲比较宽松添，唔理你。 冇得救噶咯，其实老任系咪就会相开相臂去欢迎佢啦？咁呢个就好难讲啊。尤其是 DOA 比较麻烦，就系佢食机，因为闪乱神乐你仲可以移植去老任嗰边，仲系 OK 嘅。但系 DOA 你要用翻当代最优秀嘅 3D 你先可以做到佢要嘅嘢噶嘛。如果你过去老任档嘅话咧，就会窄啲嘅。哇，仲有个就都系洋棋嘅，就山本正美，咁佢之前做咗个天尊啦、东京丛林啦、呢、这个暗黄宪制啦、自由战争啦、血缘诅咒啦，本人个名字就唔系好响嘅，但系佢做过嘢都唔少嘅，咁就喺 SIV Japan 个 studio 度离职，咁自己成立公司，因为老老实实啦，而家仲留喺 SIV 嘅游戏制作人咧，你都系冇运行噶啦，即系仲想做 game 的话，大家因为大家知道佢之前接 Q 咗个部门噶嘛，就算佢点样社内调任都好啦，你都系冇运行。你想一线再上的话，所以他就自己跳出来。就看看他会有什么新作咯。暂时我想他短期内应该不会有什么新的招出来，不像阿小岛。小岛基本上是他的离职前半休假状态。那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年几两年小岛之前。那个时间已经是筹备申请的话，所以他可以很快拿东西出来。但是他应该不是。我估都是SIE 话决定要接那下他先说什么的。 好啦，讲开 Sony 呢，有一次一号名就改名啦，就以前呢就叫 Sony 株式会社，咁而家就改成 Sony 集团株式会社。 其实冇乜嘢呀，就係改个名啫。一啱啱讲过呢係四月年度问题。跨年度嗰陣时就大改动，都系跨年度更新㗎啦。咁就咁简单啦。 不过依家通常都冇团嗰啲报告上面写个名嚟啫，对一般人嚟讲冇分别嘅。好啦，跟住又系 Sony 嘅。PS3、PS Vista、PSP 线上卖 game 服务就结束啦。 嗱，先讲你已经买咗嘅，就唔使咁急咗去 download 翻。咁当然你呢啲你 download 定都唔会坏嘅。佢而家讲嘅就系新规购入，即系你新买嘅，咁佢就冇。咁调翻转讲啦，因为你 PS4 玩唔到 PS3 嘅 game 噶嘛，咁所以你 download 仲有冇部行得喐嘅 PS3 都系个问题嚟噶啦。即系咁啊 ，PSV 大家可能仲会揸住嘅，因为佢系最后一步噶啦，佢冇新噶啦。咁啊 ，PSP 就我粒电池已经涨到爆咗，开唔到机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就其实实际上个影响就非常之微嘅，只不过系咁唔该你就暂做好你呢三部机嘅 PS4、5版本嘅移植架构问题啦。我嘅印象中唔系全部都可以移过去嘅，两个系分开嘅。咁只要做好呢个就应该唔系大问题嚟嘅，因为老老实实而家仲有几多人揸住部 PS3 系会玩嘅啫。即系你屋企放埋风尘嗰啲唔计啊，你连呢部 PS4 都未必系常驻运作嘅状态啦。 我部 PS4 我已经直情连电都唔插啦，已经。 我屋企已经换咗 PS5 啦，所以冇乜嘢噶，即系又系年度更新啫。 咩我惊玩咩 PS5？ 不过问题就系 PS5 首先有冇 game 系一个问题啦，当然系个问题。有冇机 系 个问题啦？ 而家又宣称话可以缺货缺到2022年啊嘛。 呢、这个富士康就预估 PS5 同 AXS Xbox Series X。冇错，读错啊！次次都读错。咁啊，缺货会缺到下一年， 短期内冇办法解决，基本上系废话嚟，咁全世界都知晶片缺啫。你之前讲到好多次噶啦，佢个需求集中咗喺一间嘅晶片厂度，咁你就冇计噶啦，咁全球都要抢。 所以而家 Intel 咪走去抢，话要开始做埋代工咯， 开始揾呢个台积电代工，连 Intel 都要揾台积电代工。你要明白 ，Intel 曾几何时系前三大嘅晶片厂嚟，亦都系有佢自己制程争气啦。不过佢讲咧就系揾比较厚嘅制程去揾咧，即系佢唔系最新最主力嘅制程去揾台积电，因为七纳米、五纳米嗰啲就争到起冚冚。所以连带令到盒后面十纳米、十四纳米、三十二纳米嗰啲全部都因为涟漪效应而缺货。所以点解连汽车晶片都缺货啊？连雪柜晶片，雪柜用嗰啲系好捻好捻低阶噶。所以佢而家就全球圈嗰啲晶片个，佢只不过系讲翻个事实你听，即系唔使谂啦，唔使下下都赖落去挖矿嗰度啦。咁啊。 Game Boy 可以挖矿啦，要年头你用改部 Game Boy 挖啦。 诶，嗱，讲到挖矿就好搞笑啦，有人就攞咗部 Game Boy 去挖矿，咁而且佢用挖嘅系 Bitcoin， 咁理论上 Bitcoin 个接入协议咧，系任何你可以计算到呢个大数分解，即系一个数字俾你，然后你要将佢估边两个质数相乘个积嚟嘅，即系一因式分解嚟嘅，但系呢个因数分解就系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嘅数，所以电脑都要计好耐咁样嘅。咁理论上任何运算晶片都做到啊，所以 Game Boy 都做到，理论上做到嘅。咁当然啦，实际上就系佢一世都唔可能挖到半个，甚至零点零零零零几个攞嘅 Bitcoin 都唔可能挖到嘅，因为佢嘅算力实在太低啦。 系冇所谓啦，只要攞嚟玩啫嘛呢啲。 玩下啫嘛，咁仲有个咧就攞嚟玩噶咯。咁就呢个刀架牌，而家咧通常咧都叫个刀架牌噶啦，就华硕阿 Sushi， 佢就讲紧佢出嘅 display 卡，咁佢一调翻转，佢卖完张 display 卡俾你之后咧，佢同你收购翻你嘅运算能力，即系谂呢条桥出嚟嘅人真系天才嚟，好认真，即系先唔讲佢攞嚟做乜嘢，先唔讲佢欺诈部分，佢谂到呢条桥嘅人真系天才嚟。即系点讲啦？佢买咗张 display 卡俾你啦，你点样抢翻嚟又好，点都好啦，买咗张 display 卡嚟，然后。咁你打机嘅时间可能系一两个钟头嘅啫嘛，我当你一日打八个钟头好未？咁剩翻嗰十六个钟头，你系闲置咗喺度噶嘛？我就话，哦，咁你跑我个云端计算力嘅程式，咁我就会俾翻啲回赠俾你。咁即系咧，卡就人哋出，电又人哋出，挖完之后咧，佢又回馈翻好少数部分嘅嘢俾你。咁啊，总有戆居佬上当嘅。咁啊，佢欺骗嘅部分系乜嘢咧？佢一开始就宣称。佢呢啲嘢系用于呢个 AI 设计啦、医疗啊、个影像辨识啊嗰类嘢，即系嗰啲唔知大家知唔知啦？癌症嘅药啊嘅开发啊，系需要呢啲云端运算嘅。咁佢又话宣称系参与呢啲攻击项目嘅，咁但系咧就俾人发现咗，实际上佢系挖矿，挖嘅系以太币。咁佢就好明显就系一个欺诈行为啦。咁啊俾人扯咗佢发现，而且佢仲要系好用唔用佢用嘅系大陆矿。咁啊，不愧你个刀架牌啦！呢个华硕已经系当咗半个大陆公司啦，而家已经系。嗱，不过要公平啲讲句，呢个全世界最大嘅以太币矿池咧，就喺大陆嘅。佢可能只不过系选择嗰边嘅啫，我唔系好肯定。不过 连新京币都有啦，而家。 不过就食相好难睇咯。你一开始，喂，因为其实呢个桥真系好巧嚟噶。你同我讲，哦，你唔使谂咁多嘢，唔使加咁多嘢，你只要买我嘅卡，加入我个矿池，一齐大家一齐挖币，咁我回馈翻几多俾你，咁你唔使谂咁多嘢啦。即系个懒人包嘅会挖矿，因为对有兴趣挖矿嘅人嚟讲咧，佢入门嘅门槛其实都唔算低嘅。呢一招其实 O K 嘅，只不过佢用医疗嘅名义咁啊欺骗咗你啦。第二就佢回馈嘅量咧，其实好少，佢都系啲 coupon 啊嗰类少少现金券嗰类嘢，唔够你自己挖以太真金白银代翻啲美金落袋咁好赚。咁啊呢两方面就有个欺骗成分，同埋佢其实系一个中介嚟啫嘛，只不过系佢作为一个中介，佢真系赚得太多。有两点就值得商榷，有啲难色相难睇，不过就华硕色相难睇就真系咪新闻嚟噶啦。 嗱，咁我都差唔多成40分钟啦，咁我炒嚟唞一唞先，留下下一 part 继续。